下一位現場歌手是汪英。 Hello，Hello， 咁多位你哋好。咁本來今次咧，我就係為大家唱一隻啊，唔係愛國嘅歌嘅。咁但係今次咧，我就好大膽咁將自己呢首歌咧就填過嘅，即係填過咗一首新嘅詞。咁希望大家聽咗更加支持呢一個學運，更加支持呢一個北京嘅學生。Thank you。 咗千里，也努力寻获理想。人民齐振起激情，尽力为前路光明。淋淋正气传千里，你我也无惧创伤。努力吧，共创美好天地，前途尽为你创造未来，理想永在，共创起新一代，全人类齐齐共并肩，全国一心，携手一起去创。信心亦自由，齐国一心，无畏惧浅血，不怕艰辛，齐一起努力，一再拼，热血不怕受创伤，却未停。 或者喺度再同大家讲讲我哋。捐款的号码，电话号码是1873111。 人人齐团结起心灵，共患难无惧风浪。你我纵隔咗千里，也努力寻获理想。人人齐振起激情。努力吧，共创美好天地，前途尽为你创造未来，理想永在，共创起新一代，全人类齐齐共并肩。信心已自由， 怕，有眼色却未平。 唱得不好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介意。Thank you。跟住大家唱歌是林楚琪。